前秦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 本草 1258道酿造工序 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258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光阴浅滴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，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。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FM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，我是王平，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。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， 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， 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DJ王平， 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 10月30号下午， 金庸老先生因病在香港养和医院辞世，所以今天节目的音乐关键人物王平就想跟各位一起锁定金庸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翠浪知己今朝。苍天 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遥？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。 在很多朋友的心目当中，一提到江湖，可能立马会想起金庸。我们从小就看金庸，之所以喜欢他，看得入迷，我觉得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老爷子的故事里，感情线永远占据了剧情相当大的比重，甚至还能够主导故事的走向和结局。所以除了男生，很多女生也很喜欢去追看金庸的小说或者是金庸剧。另外， 我们总感觉在他的武侠世界里面，男女情爱仿佛也都带着一些果断的英气。讲到这里，我想提醒各位闭上眼睛想象一下，那个一袭白衣骑着白马回眸一笑的张敏，真可谓是惊鸿一瞥，格外抓人。要说了解金庸的朋友很多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熟知他笔下的江湖肝胆柔情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熟知他笔下的江湖柔情的将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熟知他笔下的江湖肝胆柔情。可是要说到了解生活当中的查良镛的人很少，因为很少有人知道他为国为民的那份家国情。1950年，他还不是金庸，他当时的梦想是外交官。如今回头去想，这个年少时的梦想真可谓是光芒万丈。有人说，幸亏他没有把外交官的梦想坚持到底，否则刀光剑影的江湖里，没有了华山论剑，没有了降龙十八掌，没有了郭靖黄蓉令狐冲，那江湖该多没有意思呀。说这句话的人，我想他一定不了解金庸。国才是那样的一群江湖儿女至高的情怀，为国为民的途径有很多种，而金庸只是选择了鲜为人知的一条而已。上中学的时候，身边有一个武侠迷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，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：武侠泰斗，侠骨柔情，一读金庸深似海，从此江湖是梦乡。盖晓松曾经说过，如果没有金庸，我们的少年时代该会是多么仓皇。如果说古龙的江湖是快意情仇的决绝，那么金庸的江湖除了儿女之情之外，还有正义和家国的情怀。1954年属于武侠时代，可以说是乘着风呼啸而来。一场武林门派间的这种斗争，使得当时金庸所就职的新晚报主编罗福他意识到，也许武侠连载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订阅他们家的报纸。梁羽生连写了三部武侠之后，暂时没了新的想法，然后这个主编罗福就只好来问另外一个武侠迷查良镛。查良镛当时说可以试一试，于是就把名字当中的最后一个字一分为二，作为自己的笔名金庸。这么一试，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武侠时代，就这样让几代人有了共同的记忆。从动笔到封笔，17年间写就了14部武侠，可以说是步步经典，名正江湖。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 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梦空一切也好，此生未了，心却一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。 白天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金庸，来听罗文·珍妮的《铁血丹心》。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之前我有看过一期鲁豫主持的节目，在那期节目当中，鲁豫有说金庸年纪很轻的时候有两个传奇，一个是15岁就赚到了一笔足以支撑他读完大学的钱，另外一个是中学大学期间他被学校开除过2次。这两个传奇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他一生的性格特点，善于经商，侠义精神。在1957年，金庸主动辞职离开了他当时就职的大公报，加入了香港长城电影公司，在那里开始了他一生的柔情。我记得金庸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，说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，我想他应该像夏梦才会名不虚传。真可谓是才子遇到佳人，金庸彻底被长城三公主当中的大公主秀外慧中的夏梦给迷住了。有人笑他甘愿为夏梦去做一个小编剧，他回应说，当年唐伯虎爱上豪门丫鬟秋香，不惜卖身为奴入了豪门，与他相比我还差得很远。夏梦戏称他为姚家阿姨，他就取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叫做姚家一。而我想说，莫笑斯人痴，痴心几人知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，

说金庸老先生写的都是武侠小说，可是一提到他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不是那些打斗场面或者是书剑恩仇，我想到的是那些让人刻骨铭心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。继续要跟各位一起说到的是，我第一次看到周芷若这个名字只觉得真美，然后我还专门翻开了字典，所谓芷是白芷，一种香味令人止步的草，所谓若是独若，花期极短，只开一夜，美丽但转瞬即逝。单单用这个名字，老爷子就点出了这个青氏佳人那份清冷的气质。人如其名，他本来是可以找一个敬他爱他的男子，让他如香草一般被呵护，可是天意弄人，偏偏让他遇到了张无忌，一个从来都不缺桃花运的少年英杰。汉水粥中给他喂过的饭，终究比不上那个骄纵虎女给他下的毒。光明顶上，他凤冠霞帔，满心欢喜，以为终于能够跟这个傻小子一生一世了。可是赵敏来了，用一个不可推脱的理由夺走了他的丈夫，而之后的他换了心肠，再也不是那一个曾经轻易如仙的少女，而是明教的死敌，心狠手辣的峨眉掌门。这样爱而不得的感情，老爷子的笔下不知道写了多少，一桩桩都是泣血的篇章。 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解。 日非今日该忘。浪滔滔，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，纵然世间孤芳流浪里遥。风萧萧，人渺渺，可以到山中草，爱恨的百般滋味随风飘。眉间放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节目当中提到金庸老爷子，他笔下写了不知道有多少爱而不得的感情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。首先是李莫愁被爱人背叛，印了生离，梅超风的爱人惨死，视为死别。我在读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时候，一开始有很多次都有种看不下去的感觉，因为感觉太虐心了。杨铁心被官兵围杀，丢了妻子包惜弱，卖艺寻妻18年，重逢不过数日，就要被迫在逆子杨康面前用家传的铁枪自杀，穿心而死。我至今忘不了他们手腕相交的画面，真的是太伤心了。还有就是阿紫问乔峰说，他有什么好，我哪里及不上他，你老是想着他，老是忘不了他。乔峰平静地答，你样样都好，样样比他强，你只有一个缺点，你不是他。乔峰还说，四海列国千秋万代，就只有一个阿朱。还有郭襄在枫林渡口一见杨过误终身，而张俊宝在少室山下望着郭襄的残影红了眼眶，100年之后还是念念不忘，入了道，当了武当，开派宗师，还是放不下。不可得的爱情犹如此，凄绝到令人神伤。那圆满的爱情呢？抱歉，金庸老爷子也从来没有特别写过很圆满的爱情，哪怕是最终修成正果，他们也一定要经历一些磨难，吃够了爱情的苦，才能够品到爱情的甜。我想最为折磨读者的一段爱情，恐怕就是神雕当中的姑姑和姑二了。他们被所有人反对，世俗礼教，情花剧毒，16年天涯相隔，一关一关闯下来，才终于在故事结尾变成了一对谁也分不开的神仙眷侣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书中小龙女不谙世事，连表白都非常可爱娇憨的这一句，你姓杨，那我便姓柳吧。而杨过立过誓，就算是被砍1000刀10000刀，他也要小龙女做他的妻子，哪怕后来断了手白了头，身中剧毒，他依然拼 拼了命做到了。金庸写了那么多爱情，自己的情路却还是坎坷。老爷子还曾经塑造过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叫做俞渝童，是个青年才俊，英俊潇洒，然而他却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妇。联想到金庸早年他跟夏梦的那一段情感纠葛，这歌中的深意真的是耐人寻味。换一个角度去想，老爷子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，大概也正是老爷子他经历的那份坎坷的情路有关吧。 在风尘飘扬的你的发，从没能够停止，被胭脂沾染了你的发，从落泪又开始，我双手缠绕着你的发，在叹息中流失，被愁绪拂乱了你的发，在岁月中飞驰。你像长发丝，究竟散落谁的梦？你轻轻发丝，纠缠了谁思念？我情愿守在滚滚的红尘，收起你随风飘散的光阴。我情愿留在苍老的那一天，只守在一如往昔的容颜，用双手缠绕着你的发，在叹息中流失，被愁绪拂乱了你的发，在岁月中飞驰。像长发丝，究竟散落谁的梦？你轻轻发丝，纠缠了谁思念？我情愿守在滚滚的红尘，收集你随风飘散的光阴。我情愿只守在一如往昔的容颜，在风尘飘扬的你的发，从没能够停止。 这个城市里，有人收藏古玩，有人收藏美酒，还有人收藏照片。光阴的故事，收藏音乐和回忆。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金庸。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说，想要分享，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华健，难念的经。

在很早之前，有人曾经问过金庸，人生应如何度过？他当时回答说，人生就该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他写武侠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武侠时代，被誉为一代宗师。功成名就之后，金盆洗手。他办报纸，《明报》在成为香港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，登峰造极之后，挂冠而去。他做学问，全院七个系，他能教六个系。一觉自己学问不够，81岁高龄还远赴英国学习。他建书社，书社建成之后隐退江湖，把云松书社捐出以回报社会。李白有两句写侠客的诗，我想说的就应该是金庸吧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看看时间，今天只能跟你说到这里了。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罗大佑、黄沾、徐克所演唱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愿在天堂的金老先生一切安好。我是王平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水浪激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知晓，阵阵笑，烟雨摇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之清风笑，今可寂寥，豪情百声飘，意境万丈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、有品质的生活品、有格调的电器。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。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，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。 PM，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。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，重装上线，限时折扣，秒杀多人拼团，一应俱全，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，走进田间地头，优质的商品选择，专业的品控把关，推荐更优质、更稀缺、更超值的好商品，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，保驾护航。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。